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夺命捞松。 好啦，各位观众，又到我哋夺命捞松嘅时间啦！ 全新组合啊，這個、 今晚呢个组合咧， 喂，唔同晒人啦， 第一次啊， 系啊， 翻版啊， 你唔好搭声啊，知唔知啊？ 咩闹你搭声啊？ 啲听众系好憎你搭声噶， 系我秘书。 我讲嘢嗰时候你唔好讲，你讲嗰时候我都唔 即系即系即系唔好即系而家咁。 唔系啊，佢一襟嚟咧，好似觉得你大逆不道噶，你一搭声就大逆不道噶啦，知唔知啊？仲有你讲嘢大声咧，佢又话唔啱噶。 系咩？咁低啲咪得咯，有 推噶嘛？我即刻推细啲先。 咪仲有一样嘢咧，啊，即系我讲起又讲啦。佢话你嗰啲姿态咁大声咁恶咧，你哋点样帮人解读咧？咁 吓，我 关事嘅咩？ 唔关事噶，你睇医生。 我觉得如果咁样唔啱听咧，唔该你由今日开始唔好听。 唔好听，我咪不过帮我买书咯。 唔系，你睇下嗰啲请师傅上身嗰啲点咧？ 全部都 唔得咯。嗱，我不有講嘢咁大聲啦，無論咩心情都咁大聲。 開心就好，唔開心就 係啊。嗱，咁今日咧都係一個即係值得嘅紀念一日。 咩日子啊？今日係又係民主最黑暗一天啊！又係咩啲啊？ 唔係啊，唔係。主要咧就係嗰李氏力場咧就正式承認咗。 哎呀，有政府標籤係咪先？天文台、Facebook 啊。 即係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咧，係正式喺佢個官方網站嗰度確認咗。 OK， 我哋有一個叫做李氏力場嘅存在喎。你點睇啊，楊師傅？ 我覺得佢幾有幽默感啊，個 admin。 而家興呢啲高等化啊嘛，係咪先？ 其實佢明唔明啲人點解講呢樣嘢咧？ 李氏力場即係話大家 冇理由唔知嘅， 實知嘅。萬一翻工嗰陣時六點先至會八號風球噶嘛，硬係要即係譬如而家今日啦，如果兩三即係個零兩個鐘頭先八號咧，咪唔使翻工咯，係嘛？ 唔係李氏力場就好似就係咁嘅，佢特登令到你成晚。都是八號，第二朝依然要翻工， 咁先勁啊！ 今日國力場已經係弱少少啦嘛， 所以咧就佢嘅意思咧，我聽啲人講啦，就係因為咁樣咧，就證明呢個官商勾結嘅存在啊！因為佢就話唔好阻住我哋啲資本家發達，同埋你班咁樣嘅奴隸， 咪休息一日就見得掂啊嘛！ 俾你休息啊，打麻雀係嘛？所以呢個就係李氏力場，所以而家即係話咧。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咧，係確認咗香港係有官商勾結。 其實 我覺得最緊要嘅係由天文台嚟確認咯。第二個確認都冇咁權威， 即係天文台好中立噶嘛，係咪？ 唔係，因為次次力場都同天文台有關啊。 喂，但係好似天文台隸屬好似嗰個叫咩經濟發展局噶喎。 阿蘇錦良， 唔係咯，蘇錦良 即係卡片蘇， 卡片蘇個下面噶喎。啊，咁咪有啲警棒嘅人。 唔係，可能嗰啲 admin 咧，而家新嗰啲 Facebook admin 比較年輕啦，追得上潮流啦。 嗯，其實我覺得咁，即係喺呢個咁充滿呢個困惑。同埋充滿呢個負面情緒， 充滿戾氣，負能量係嘛？ 負能量嘅時候咧，突然間係有啲幽默感咧，係令到個社會係和諧一啲嘅。 得唔得咧？即係 我唔知啊，不過我就覺得鬧佢係佢唔應該俾人鬧咯，咁有幽默感。 佢鬧佢多差異。 點知係英國嗰啲報告天氣咧，佢突然間可以將。哈利波特嗰啲嘅講曬出嚟， 咦？點解？點樣講法？是不 是？即係哈利波特嗰本書裏邊嘅一啲人物啊、地點咧，佢串曬喺個報告天氣裏邊， 成堆噏曬咁， 怪唔知冇人睇啊！ 唔係 ，我陣講邊啲有人睇俾你聽？ 就係、是、當然啦，亦都有啲嗰啲台咧，就係、是。熱啲啊，除一件咁樣，咁啊多人睇噶，真係一煲煲下冇曬。 就係呢啲人，好似唔多使財都已經好少。 咁所以就係、是、都係我覺得輕鬆一下。 呢個高壓值好高壓啊， 低壓 跳咗香港啊！黃婉萬啊，記 唔記得？唔係嗰啲追唔上，嗰啲追唔上，唔係 嗰個歸 喺嗰啲南美國家啊，喺烏克蘭啊。嗰啲基本個係咁噶 ，OK 喎。 南美國家係好保守個天主教嘅應該。 Mexico 唔係啊，我睇嗰條片係講係南美國家嚟嘅， 係嘛？ 喺墨西哥嘅電視台好似話。 墨西哥有個墨西哥女郎， 食咗墨西哥包咁樣， 買大把鑽石衫，唔一定有鑽石。 好啦，我哋咧，你發覺我哋三個講嘢咧，就好似冇阿細良咁認真喎。 我哋不嬲都好認真。 我哋係嚴肅認真地散漫。係啊，咁咧，我覺得咁嘅，即係如果天文台咧，就應該咧就冇咁樣衰嘅。同埋咧，今次我覺得係件好事，即係話講下一啲輕鬆嘅嘢，明知道冇呢樣嘢存在嘅，就算真係官商勾結啊，都唔輪到阿成哥啦。今時今日係咪先？佢喺大陸都俾人哋踩到，即係踩完又捽噶啦，係咪先？而家就算勾結啊，都勾結第二個啦， 嚇！勾結邊個嚟噶？ 哇！咁梗係嗰啲嗱，我又覺得梗係嗰啲 邊個先？而家 曾經話。四位一鋪清袋嗰啲人啦，係咪先？乜嘢嗰啲咁嘅大陸拉咗個人咧，獨家播映就係佢哋，係 啊，份星咩咩咩咩咩話嗰份叫咩？ 咩島啊？係咪？ 咩島喎？啲睇佢唔到啦。 川島芳子唔係 川島芳子個島哦。 咁佢係嗰啲咩嘢？即係佢阿伯爺個伯爺以前啊賣煙草嗰個啦。其實香港嗱一個做報紙咧，就以前賣煙草嘅，另一個咧以前賣粉嘅。 哇！好驚喎！你門口鎖起啊！ 呢個 好驚喎！ 而家要刪 過一百份嘅一個份就一定。 唔係我意思係咁咯，係啊，即係冇窮人嘅係咪？ 冇窮 人，嗱咁樣 搞新聞紙，點可以係窮人啊？ 係啊， 我哋冇錢搞唔起噶嘛， 印刷機買唔起。 但係而家已經係都落後噶啦。而家我哋最新嗰個咧，就係一個中國嘅律師，咁就坐喺張嗰啲黑色嘅藤椅度，好似係度假緊，係咪喺個喺個户外嘅？ 搖下搖下， 搖下搖下，好寫意咁樣話咩？不回應啊？點樣係嘛？佢話咩啊？ 你不回應啊？ 邊單嘢？你唔知我講咩啊 ？get 唔到你 啊？即係嗰個中年嘅女性係一個中國嘅律師嚟 嘅。哦， 咁佢就話其實咧嗰啲外國人咧喺度炒作緊佢單新聞， 有勾結啲咩外部勢力啊？ 咁而家嗰啲咧就係 權獎俾佢， 變咗咧呢個就係唔好講頭先個字，呢個就係頭先嗰份報紙喎， 嗰份報紙獨家噶嘛？ 係啊，獨家嘅喎，係嘛？ 同埋好似有男組都有噶嘛嗰份。 男組都有 有份，好似有份啊， 兩份啊嘛，係啊，好神奇。 即係而家變咗係男組同埋嗰份報紙 咧， 即 係變咗。 而家你變咗咧，就話最初淨係得星島嘅啫。咁而家就男組啦， 你講嘅咋？我哋講星， 唔係喎 ，X 乜嘢島？ 唔係嗱，我而家講係正式講啦。你最初我哋睇到即係嗰啲俾中華人民共和國拉咗啲人，然後佢去懺悔咧，好似係星島同埋鳳凰， 係上電視先嘅， 鳳凰衛視同埋香港嘅紙媒咧就係星島， 係 咁又跟住而家咧南組同埋東方都有啦， 有東方有啦已經， 係啊，今日就係東方啊嘛，好似係嘛， 咁咪好有新聞自由咯， 咁我覺得咧，其實如果睇個趨勢嚇，信報都應該有嘅。 信報差唔多 㗎啦。你而家都好簡單，即係連住張都叫做叫起身啦，係咪先？即係呢個就係林恆子先生就話佢係非常之點啊？ 有辱斯文啊！ 有辱斯文啦，係咪啊？咁都所以話我睇個趨勢咧，就話全港嘅主要紙媒咧都一齊影嗰啲人係懺悔㗎啦。 你講咪即係呢個啱嘅喎，應該係你蘋果唔中咪蝕桌咯。 所以我覺得你 獨立獨行啦，蘋果咪。 如果咁樣即係話蘋果變咗咧係歪曲事實啦，其他就真係客觀報導。 你冇理由一件新聞係佢即係一個報紙唔報，其他報曬㗎嘛，係咪先？ 我唔係呢叫獨家新聞啊嘛。係 獨家冇新聞啊嘛，獨家冇同埋冇廣告啊嘛， 同埋你就算賣咗幾多紙咧，你都唔會有廣告啊，因為嗰啲廣告唔係睇你有幾多銷路啊，因為你嗰份報紙係屬於泥半紙嘅報紙咧，係嘛？ 即係葉葉二堅係嘛？ 然後跟住攞咗禁制令，我記得啊，兩年前嘅事，明明攞咗禁制令咧，跟住警察就話呢張紙可以唔理噶， 你自己執行 啊，即係。呢張紙可以唔理噶，叫啲人照圍啊！嗰啲泥半紙啊，咩成嗰啲講國語嗰啲 葉二堅 啊！哦，葉二堅啊，係佢哋國語讀嘅音咪一樣啊！ 葉二堅啊，葉二堅。 所以而家就係現在嘅香港就係如此噶啦。咁所以我哋間中有個理事力強都開心下㗎，啱唔啱先？講嚟笑話啫嘛。 不過 看完個李氏力場我又驚驚地，不過呢個唔好講咁多就係。 點解驚咩？ 有人有人喺度爭論緊澳門尋日點解唔掛法號風球？ 咁六三和澳門有冇？ 莫非唔係嗱？其實咧，個有人有個朋友做過少少 research 就係、是、過去十年。 琴晚成晚都冇掛咩？ 成晚都冇掛。佢話達到呢個風力咧，以往都掛嘅，係、今次唔掛。 點解？ 有條片我就唔係好得閒掛出嚟睇啊，就有人踩過唔知邊條橋。你知嗰度好多條橋噶嘛？即係澳門氹仔博埋嗰啲橋咧，睇住個單車喺度上去跌咗。 踩得唔好啫， 唔好啫， 咪咯，諗多咗啦。 即係佢冇技術，喺一個八號風球嘅風力之下踩單車，所以係技術唔好。 冇話八號風球啊，冇掛到， 冇掛到， 唔係， 所以係八號風球嘅風力。 係啦，但係唔係八號風球。 但係， 所以可能嗰邊之後唔知道有啲咩乜事力場。 但係我覺得咁啊，如果真係掛八號風球。政府有冇勸喻啲人唔準踩單車？ 其實我的問題唔喺呢度啊，而係冇掛八號風球要翻工啦，跌親個保險點辦點計啊？ 有得賠係喎，有得賠喎，保險啲咪好嘢。 啊，唔係可能倒轉咗噶，打八號風球你仲走出街就冇得賠。 咁政府冇掛到啊嘛， 所以都可能都冇問題。 風力係， 但係要翻工啊，我都真係覺得幾論盡。 喂，第一第一八號風球，而家好似大家都話照足小精靈冇嘢㗎，琴晚都係㗎，一樣咁多人。 唔係，睇下你喺邊個位啫。因為我屋企咧係喺個風眼壁啊，即係個風眼側邊最轉得最勁嗰啲咧，喺我屋企附近經過。 好行啊！ 好行。 屯門冇。 但係如果你喺正風眼就直情風平浪靜喎。 就係最衰唔係啦，我已經立定相機啦，應該直頭係好天咗嘅，開咗個窿㗎。 喂，但係而家香港好似我揀張圖咧，就係揀一個風吹到行嘅時候嗰張圖咧。以前好興無線蚊派條友出嚟，哇！依家好大風，戴頭盔， 跟住個 頭盔吹甩埋， 跟住個鬼佬出嚟怕佢。好嘢， 好嘢， 揸住啲啤酒喺度。好嘢， 唔係嗰個鬼佬都好似成個吹氣仲 係啊，不過係揸咪嗰個誇張啲啊。 喂，但係點解即係以前會咁興呢啲所謂好似戰地式記者大報導一個風球咁樣嘅咧？以前興呢啲咩嘢？而家冇啦喎。 因為而家我哋每日都打緊風啊，而家我哋啲風勁啲嘅， 而家啲風睇。 是穿雨褸都沒 得現在一吹到去就整個選舉的遊戲都被他吹反了、 這個我們老土一點這是不是叫歪風、啊、 歪風此風不可長是 吧歪風會不會是江風 江風有江風有窄風樣、很複雜、啊、 我們逐樣去研究一下 好啊我先 update 個情況先啦，而家 咁啊，係 先 啱 啱啱啱啊，而家 live 嘅，啱聽完即係嗰個佢哋記者會咧，咁啊即係話呢個本文前行 Plan B 啦，咩叫 Plan B 咧 ？Plan B 就係佢哋之前阿梁仲恆就即係報名咧，就轉翻落呢個新界東選舉啦。咁之後佢哋本文前有個前成員就入埋條名單度嘅。咁而家佢哋記者會就話咩咧？將你佢哋本文前佢哋三區，即係邊三區咧？新界西啦、九西尤偉晶啦，同埋佢哋呢個新界東咧，就交俾呢個梁天琦全權負責呢個選舉工程。好啦，咁即係一點，即係細良上都要上禮拜講喎。 即是找一些冇面人來代 有面三個青年申請都有面的嘛是不是 不好像其實講真的尤慧晶是可以拿到很多票的但李思嫣那些票都拿了 太像了 敵人要轉了認錯人 這個是不是李思嫣認 錯人 我換寫真集書展的本隊一隊是不是投他好呢樣還投這個很複雜、啊、 我聽說很多人送了黃菊花給尤慧晶 是不是叫尤慧晶真的搞錯了但是說回你覺得大家這招行不行呢一招就是說他即係點燈點三個， 我唔知啊。不過你而家你咁樣搞佢哋咧，其實你係變相幫佢呢個陣營吹票。 嗯， 即係類似嘅 political stand 又唔係得本文前噶嘛。 係， 仲有三件嘢叫做熱普成， 係啦。 咁即係幫你吹票啫喎。 但其實如果你話成嘅話係冇問題啊。 嗯， 除咗一個好似日本人嗰個入唔到之外，其他入曬啦，係嘛？ 日本人 入曬， 你唔知道佢日本人嘅咩？ 邊個咧？ 即係嗰個姓咧，我諗日本人唔會姓嘅，因為嗰啲細路就知㗎啦，係咪先？嗰、那個姓 有幾夫嗰啲係嘛？ 嗰、那個姓係叫做即係一種系列嚟嘅。 哦，知道啦。美乜系列啊？ 我覺得日本人係冇呢個姓嘅，應該。因為如果有呢個姓咧，日本 A V 就唔會用呢個 term 嘅。 對唔住，係我唔啱，我居然諗咁耐先諗得。 差啲跟唔到係嘛？ 唔係，嗰個冇辦法將佢同我頂帽撈埋一齊。 但即係佢係唯一一個入唔到啫嘛。如果你以城邦，因為城邦佢係 係 佢有自己嗰套宇宙同埋文化嘅。 但係我 呢個係公主嚟噶嘛。 但係我都係多鬼魚，即係其實有幾有我都有幾格，即係逐格逐格去講嘅、嗯。有人講港獨，有人話建國， 啊有自決啦， 有自決。 嗯， 咁講港獨嗰啲又唔得。 不是一啲啲嘅港獨都， 啊就港獨唔係個個添。咁你整個城邦或者建國咧，咁又得唔得？又得喎、 啊。文化建國啫嘛。 咁其實呢啲咁全民自決咁又唔得，呢、這個一陣仲可以講，即係搞人哋啲選舉入。 唔係，咁你而家嗱，我哋講翻。即係一個有啲聽眾話叫我哋唔好抽嘅水，嗰個叫國師啦。 嗯， 咁啊國師， 我哋抽嘅水， 幾時抽嘅水啊？ 喂，而家啲人有冇得選舉係大衞士嚟㗎？ 唔係，嗰個係講緊我啦，因為嗰個係另一個節目。 咁啊，你又唔啱啦。嗱，冤有頭債有主。 唔係，但我嗱我啊嗱，不如而家我正式同你講，我從來都唔會抽嘅水，我正面抽擊佢。 好啊， 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講啲嘢係白痴嘅一個。一系就是白痴，一系就是極之艱險的人。 哇，咁應該是後者多啲啦。喂，其實佢呢個叫做乜嘢咧？ 所以我唔係抽佢水啊， 唔抽擊咯。 我正面捶佢咯，正面我直情就咁搏落去咯。我使乜抽佢水啊？ 係啊， 係咪先？ 正面咪正面咯。 咩叫抽水？嗱，我解釋俾你聽咩叫抽水。 嗯、 有兩個消防員不幸喺救火嘅時候犧牲咗個性命。有人喺嗰個網上係咪拎個手機著咗燈？那些就叫抽水了。 你說哦，我們說 有一個 藝人、啊、 有一個叫做碎婆婆， 是 在賣報紙被人揼穿了頭。那有一個所謂議員， 不是，他真的是議員來的， 即所謂議員即是花名叫袁秋的，叫醒人家給個腰袋人，那些就叫抽水了。這個所謂國師說的事不知所謂，我現在告訴你，這個人就是叫做妖言惑眾，什麼叫抽水，系先，系嘛？唔系抽水啊！因为我觉得呢一个佢哋代表嗰种嘅政治主张咧，系、 嗯、 一种即系点讲咧？喺嗰个逻辑上咧，系、 嗯、 完全即系属于火星嘅。 哇！你咁认真睇佢啲，用逻辑睇佢啊！你竟然你哋 咁啊！啲人咧成日就问佢食咗药未？但系佢就话佢一个等于总统嘅发言。咁我哋去暴露咗佢啲所謂總統發言，咁我哋暴露咗佢成套嘅論述係幾咁戇居，呢、這個唔係叫抽水啊，呢、這個就係將佢冇著褲嘅嗰、那個那個現實話俾人知啫嘛。 上次講嘅 啊， 唔好今日講，我唔熟。咁樣， 不過但係我覺得好奇怪，點解我成日要講呢個人呢？我就覺得點解咁樣嘅近乎瘋人院裏面嘅嘢都有咁多人？去信服的呢，這個就是一個很奇怪的。 嗱，呢個我的朋友話佢玩交啫，你哋唔識睇，你冇智慧睇穿國師啊嘛，玩交啊，知唔知？ 咁佢而家做啲咩？ 嘛，喂，佢而家話簽份嘢，可能大家叫話捐九窿嗰啲人咁講啦。捐咗之後先至有個記錄，佢係一個政治迫害嘅人啊嘛，有個記錄啊嘛，佢唔簽點俾人迫害啊？即係23條。立了23條才可以有個刀在頭上掠我啊嘛！ 喂，阿 Lens， 我唔好明白， 我都明啊。 如果有人想跟你發生某種行為，咁你就寬衣解帶就跟佢發生咗行為，然後跟住 一齊沖涼啦。 你又告佢強姦，咁你個咩邏輯啊？你點樣可以攞到嘅？係咪先？又冇揾支槍指住你，啱啱先？我不明白、啊、真的 不用明白，他們只不過是要用情緒煽動嘛。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講戰略呢，即 我不是很厲害、即是策略上呢，其實就應該玩、一就是就一起簽、一是就一起不 簽其實兩邊是一樣的，簽了你可能收這個政治迫害之下，不簽的話你叫我吃，但是現在兩樣都有玩就沒那麼好玩咯。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即我們又講回即不要說那些人的政治立場，說我們用什麼態度對著這件事呢、 最重要是這樣， 我們最重要就是為什麼，不要說自古以來啦，一貫以來都沒有僭建一樣東西、叫做 確認書 的 個書字怎麼寫、 即是我們所現在俗稱衰仔子為什麼突然間今次選舉要整件這樣東西下來呢、這件事本身即是當你改變了這個選舉的規則、而是事先呢沒有經過行會的討論、亦都沒有 經過立法程序、 立法程序、所有的公眾都不知道、這件事本身我認為它有可能違憲的。 喂，但是現在它吹它不 喂，現在的人最喜歡說，就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口口聲聲就說違反基本法、破壞法治， 李老闆呢單就真係違反《逼遣法》同《破壞法治》啦。 我覺得我哋好簡單去拆解呢樣嘢。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我今日以現存嘅香港法律框架裏邊，我用一個和平嘅方式去論述香港可唔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嘅國家？我哋然後就講出自己嘅睇法，譬如話我認為，即係我 Golden Pan 咁，我認為香港咧係應該成為一個獨立嘅國家嘅。即係呢種係我嘅信念，呢種係我嘅想像，呢種係我嘅一個訴求。我有冇抵觸到而家 香港法咧？即係你 嘅口味，或者我嘅一種即係一種諗法咧？如果我將呢種諗法係建諸一個言論，我有冇違反香港法律？ 如果有嘅話咧，一早兩年前拉咗成落人啦。 唔係我哋先唔好，即係先唔玩交啊！即係咧，即係人生就太痛苦，唔玩。 唔係你等我一步一步答咗呢個問題先。 我用換一個方法去問，或者我答咗添變咗。 唔係你應該等我問埋個問題先。 Okay, 如果你不介意， 俾我一個問題。 唔係，因為我依個係有一個層次嘅，我想做一個論述。 即係先講個港獨呢樣。 即係嗱，譬如話，我某人，即係我 Gordon Pan 咁啊，我相信香港應該成為一個國家。然後我周圍去同人講我呢種諗法，同埋話俾人聽，我係相信呢樣嘢係會好啲嘅。咁於是，我可能寫一啲書或者出版物。咁然後周圍去宣揚呢樣嘢，而家嘅現存法例，即係假如我咁做啊，我冇話咁做啊，係咪我亦都唔驚啊？就算我咁做，但係我意思都話呢樣嘢，我哋可以慢慢傾，因為即係，但係總之就係我個問題就係，我如果咁樣做，我有冇違反香港法例？有冇啊？你嘅覺得？ 都係我頭先答咗喎。如果有一早拉人封城，好耐啦， 未立廿三條， 好耐啊！ 因為你見到咧，就話香港民族論學院同埋裏邊嗰啲人以前寫過啲書，我哋唔係講國師啊，因為國師其實唔係講香港獨立㗎， 佢冇講獨立。 係啊，國師講嗰啲嘢好離奇嘅。我哋一陣慢慢再講。 講我哋嗰邊。 但係即係如果，所以我第二個問題就話，如果我講嘅冇犯到香港法例。而有人因為我講的一些言論或者我出版的一些東西而是他們沒有經過一個法律的程序而剝奪了我那個參選的權利，這件事跟這個基本法一起比較的時候怎麼看呢？我覺得他就反而是違反了基本法。 基本法裡面有講要確保每個人的參選權利的嘛，同埋言論自由。 基本法第26條 你查到啦，係嘛？係咯， 我咁啱今朝睇咗。 所以我覺得就話，其實呢個僭建唔單止冇捍衞到基本法，而且佢 摧毀基本法， 實際上係違反咗基本法。 因為你仲嗰基本法仲有係 articulate 咗係保障言論自由噶嘛？ 係。 即係有好多人就話你唔係法律專家，你又識條鐵咩咁？ 嗱，呢個我就有得講落去啦。呢套嘢，起碼香港而家行緊個套嘢係英國鬼子佬留落嚟嘅普通法體系。普通法其中一種精神就係佢嘅判斷或者啲即係其實佢行不成文法啦，係一個 reasonable man 都能夠明白，一個合理嘅人都能夠明白嘅。你而家擺明係互相矛盾啦，嚇！ 但係問題喎，我哋香港體制畸形在，最終可以人大釋法嘅喎。 哦，嗰個就 咁點搞咧？ 即係睇下一個人出世就注定都要死㗎啦。咁睇一歲死定係九啊歲死嘅啫。睇佢識得佢咁樣釋法落去咧，釋下就香港法院係 handle 唔到嘅，因為太多前後矛盾啦。 咁咪輕機㗎。 仲有啊，佢而家我都唔估啦，我甚至唔肯定佢有冇準備攞去問人大咯。你而家就算人大第日解釋話得，我諗。未必可以係喺呢一次選舉度用到啊！如果你咁樣人大解釋可以喺個行政嘅程序裏邊可以解釋一個行政程序嘅，咁啊第日邊個入到醫院，邊個入唔到醫院都可以叫人大釋法決定咯。因為佢而家呢一個 procedure 係行緊喺個行政體系裏邊行緊係個選舉主任有幾大權，選舉主任係冇理由有權去做呢個決定嘅。 他有權是即叫 你說你說他是犯法港獨是不是犯法今天不犯好明天吃完法犯法 其實這裡 也有都不一等於選舉主任有 這有個灰色地帶的所以我們就都要講一下昌昌是吧 楊繼昌 楊繼昌咧就係其中一個。 我哋 係 咪小心唔好講一個？ 可唔可以？ 咦，大鑊！你頭先講咗， 同世良之前傾過就話唔使理佢嘅。 唔係啊，因為要攞個串嘢出嚟讀啊。我上次試過讀啦，唔夠氣啊。 唔係，我哋唔使讀 嘅。唔係，其實佢到而家係冇收過嚟管制我哋網台係冇。 因為我覺得鬆一口氣， 我覺得唔使讀嘅。嗱， 我唔讀。 即係因為我哋要解釋件嘢，你咁樣講就好麻煩嘅啦。我每次可以讀一讀，係嘛？嗱，即係楊繼昌佢就都是其中一個被剝奪了呢個被選舉權的，咁但係佢就多咗一樣嘢，佢連嗰個聲明都冇簽到。 係啦，即係本身跟嗰個提名入面，即係要有份 提名表格裏面有一個聲明， 呢個包埋佢冇，即係唔係佔咗份原本用嗰份佢冇簽曬嘅。 所以我就用呢個例子，我想講一樣嘢。你唔可以話嗰個 returning officer 冇權嘅，即係如果佢覺得你個 form 填得唔妥當。譬如漏了出生年月日啊，諸如此類嗰啲 大細街寫錯嗰啲捉嗰啲， 咁佢就可以即係 dequalify 你嘅 DQ 你啱唔啱先？咁所以就話，如果以楊繼昌嘅例子咧，佢其實是無可厚非的， 但問題楊繼昌另外佢提出個數理據咧，就係話佢抽翻佢之前喺 Facebook 或者 page 啲言論，話佢根本就係主張呢個港獨言論，同埋唔呢個擁護基本法，所以就撤即係要刪除佢呢一個參選權利啊嘛，兩樣都存在， 兩樣都有， 我知道。但如果單純淨係講佢唔記得咗或者冇簽過聲明， 冇簽 過，即係手續未完成，所以我頭先回應啊楊師傅一句咧，其實佢係有一啲權力。但有一些權力是沒有的， 那個問題就同樣的邏輯是不是也都應用在確認書呢？確認書是剛剛加下去的， 所以這個呢我有兩個問題而已。第一呢就是確認書就原本沒有的，如果我即係仲有一樣嘢最荒謬嘅就話幾個月前先啱啱做咗個補選，係咪喺新界東？ 係四月啫嘛。 咁啊，新界東當時楊天琪咧，梁天琪啊，唔係楊天琪啊，我照講個名咧，就係話佢以高票落選嘅。 係講得。 咁其實呢個咧，我係岔開講咧，就話 佢報咗名喎。 有好多人咩報咗名？ 佢當日 選埋添啦，咪咯，投埋票添啦。 唔係我又叉開講一句咧，就話有啲人咧，因為佢攞咗幾萬票，就話三分天下咧，都係一個好白痴嘅講法。因為佢嘅票數仲低過一周浩鼎，係咪？如果即係哎呀到，即係其實佢根本係距離三分天，三分天下好遠。 佢所謂三分唔係三分，就執執咁切開，可能佢自己都佔咗一席位啦。 三嚿最大嘅票， 咁你即係吹到好大啫。但係話得即係唔係講嗰樣咧，就講當時佢嘅政治主張已經好清晰，係嘛？同埋咧，佢亦都喺佢嗰啲單張裏邊，亦都冇隱瞞，同埋當時又冇僭建到一個咁樣嘅確認書，又俾佢高票落選，係俾佢入圍，即係入閘當參選。咁點解幾個月之內發生啲咁嘅變化？ 呢一個操作係咪即係講翻話梁振英之前就想捧殺呢個港獨？咁捧完之後啦，而家哎呀撲街啦！出曬嚟，全部嘢真係生曬出嚟，而因為要落命令要殺佢，都用盡一切嘅手段。 即係如果我用一種 江湖傳說，就係針對一個人嘅啫。 邊個咧？ 就梁天琦。 即係搞咁大台戲，就係對住一個人。 係啊， 即 係有咁嘅傳說。 連嗰啲乜嘢中咩，即係日本名中出咁嗰啲有 中出洋字啊？ 呢度 嗰個中文嚟㗎，唔係日文嚟㗎。 邊個 中出？ 中出是日文 是日文腔 嚟噶。你呢啲嘢咧， 中華出口， 你一定要同阿 西良 講，因為西良比較熟啊，嗰啲系列 咩三中出啦，咩雷斯邊佢好熟。 佢今晚唔喺度，我先夠膽講呢啲嘢。 呢啲係日文， 即係我哋 同埋楊子，佢成個名，你知唔知佢有個 Facebook page 噶嘛？阿中出先生啊，佢就佢嗰個中出楊子成個名咧係用 日文拼 噶嘛。是吧，咁所以你唔可以話佢唔係日文啦，即係究竟佢識唔識日文呢個係另一件事啦，係咪？咁但係我而家講咧就話，中出洋子又好，楊繼昌又好， 陳國強 好，或者整一扎人去烘托一個呢個梁天琦出嚟， 七星半月咁樣啊， 即係等於我哋咧就改版，就將其他專欄個作家掃低曬， 好啦，得翻嗰兩個， 咁就話俾阿連月珍聽，其實我改版啫嘛，我冇針對你，係即係咁意思啊嘛。 我一起殺不是殺一個的 故事來的， 但如果這樣做都是很好笑 的，但你只是借他一個，不是兩個不是本身現在都已經很好笑了，只是借他一個，當然我覺得更好笑了， 唉，但問題好而家被人借完之後，有啲人更加開心咁喎。 邊啲人開心？ 喂，有啲想訂轉讓轉頭飛嗰啲啦，佢哋終於可以即係有個叫做底氣。喂，我哋咪可以合，譬如上次喂魚蛋啦，我哋掟磚頭可能俾人譴責啦。喂，今次唔係喎，今次係為選票，為基本法喎。 我覺得佢香港獨立，佢哋未必會咁喎。佢哋會縮埋喺個天馬公園嗰度，熄曬燈咁樣坐喺度，然後揾個相機對住啲泛民，然後就即係孖啲泛民。 咁快就佢啲就講埋先啦咁。 唔係，即係你話今 你睇唔到佢，但係佢睇到你喎，係咪先？ 哇！七月節啦，你再明 七月節，今年唔驚啦，今年通街都咁多 Pokemon。 其實咧，即係講翻呢樣嘢啦，即係其實啱啱你話佢用唔同標準去，即係呢一個就唔批准呢個入到閘。譬如個講陳澤濤個 friend 啦，喂，佢擺到明就係講港獨啊嘛，嗱，佢又入到去啊，咁有啲即係話，譬如話熱血，即係唔怕講佢哋舊年即係城邦咁樣喺呢個立法會，唔係喺呢個尖沙咀燒基本法喎，咁呢個行為係咪即係好有力咁講自己係唔擁護基本法？ 熱血好似基本上入曬喎，係嘛？ 佢入曬去， 同埋城邦咧，除咗嗰個日本人之外，全部入曬， 全部入曬。但係問題好啦，咁樣之後啦，你喺即係法律基礎上，你好難話喂到可能之後當選舉程程兩三年後，佢哋輸硬嘅喎，係嘛？ 所以我就覺得他哋做啲嘢係好戇居，即係佢以為是封殺緊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啲人，但係佢哋搞到那件嘢烏煙瘴氣。 但係其實類似的事情咧，即係唔係 exactly 係選舉，其實成日即係呢個 pattern 係重複嘅。我覺得得意嘅就係真係戇居，定係佢哋個計算係我哋唔同咧？ 係嘛？即係佢哋除咗呢樣要破壞你班人之外， 即係佢或者我一時例子，我突然間我想不到，但係個 pattern 就係咧，唔用懷柔嘅手段，而係用敵我矛盾鬥爭嘅手段，逼到對家咧就玩到逼虎跳牆咁，佢先至安樂嘅。 我覺得其實咯， 但係唔係啊？係發生誒誒， 唔係我覺得你再逼落去，佢哋就會 見仁見智啊嘛。 買五十粒偉哥，然後匿埋屋企 就係 嗱呢個一件事啊。 佢未必會掟磚 嘅。啱唔啱啊？我亦都唔係 assume， 我亦都冇，我亦都覺得我起碼我唔認為掟磚同埋呢個封佢個選舉有直接關係啊。因為你要搞一壇咁大嘅嘢，其實係要部署啊，要醖釀啊，要搞好耐嘅，你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搞得到。所以兩者亦都唔一定直接關係，但係次次都係咁樣去，你唔好話逼到啲人有啲咩激烈行動，未必㗎。不過令到啲人好嬲啊，好樣衰啊，其實成日都係咁發生。 但係你覺得而家邊個最樣衰？ 咁梗係呢個咩啦？ 邊個咧？ 這個建制啦，這個政府啦， 應該是那個執政當局咯， 執政當局啦。 因為其實不知道你怎麼看，因為我不是什麼交，又不是說站在泛民那邊，但我覺得這件事泛民沒有理由躺著都中槍啊嘛！呢單嘢， 我呢單嘢翻嚟 break 再講，我哋一節係啦，一節噶啦，我翻嚟再講，我喺現場啊嘛，翻嚟再講， 翻嚟再講。